我睇咗呢个咩咯？ 州长啊 ，media 人咯 ，media 人 未睇啊，想睇啊 ，media 人好唔好睇啊？睇唔睇到人心啊？ 即系睇到当归， 睇到当归 系 好唔好睇啊？ 有冇瞓着？ 哇！ 唔会瞓着 嗰啲嘢咯，我女友啊中意睇咯， 哦一定啦， 系咯 咁 cute 啊，中 咁 cute。 hit 啊嘛而家， 系啊 ，hit 到我反感。 有冇取代只啤啤熊啊？ 咩啊？ 差唔多啦， 差唔多 啦。成车啲嘢要换过晒。 唔系佢公司有储啲 set 麦记嗰啲，不过冇买啊。系咪话开心乐？ 都买 咗啦，开心乐园差嗰只嘢先讲粗口啊嘛？ 佢讲咩啊 ？What the fuck 咁啊？ 佢话唔系佢话 random 到啲声出嚟咧，会好似讲粗口。 讲中文英文啊？ 英文嘅。 点样讲 ？fuck 咁。 冇啊！你睇翻新聞講嘅，係啊，係啊，咁啊， 咁啊更加好賣咯， 係咯，咁有趣，係 咯， 唔係 harmony 嗰個， 我覺得唔 係， 唔係啊！你明白嗰隻嘢又唔識講嘢，佢即係睇唔會特別，唔係笑好笑嘅。 我覺得個設計係 B B 仔嚟噶嘛，成個形象嗰個 低能 隻大眼， 低能咯，係啊，咁啊。系，我都系三眼仔啲 fan 嚟嘅，即系都系啲配角就系好 hit 咁样。 系， 系啊，咁啊，冇乜特别。啊，留意翻听日有呢个 Inside Out 嘅优先场。 哦， 留意翻呢个礼拜日睇半边人啊，大家未买飞？ 诶，系， 唔知有冇飞买？ 冇啦，卖晒啦， 卖晒啦， 系啦， 都未必噶， 冇啦，仲有， 好难讲啦。 你又睇咗啲咩戏啊？正 啊，睇咗嗰套啊。咩戀上醋爸爸，叫做咩啊？英文叫做言乜乜乜Polar Bear 啊？ 哦， 等我查一翻个名先。 哦，我睇下 Efollow 啦。 Efollow 得唔得啊？ 嗯， 会唔会唔中意？ 未到屌鬼嘅，我明白点解啲人会屌鬼咯。 我又唔会屌鬼，我觉得都几得意啊。 有上畫咩？ 有啊有啊，鬼上你的床啊！ 我依套哦，真係 有鬼啊嗱，神上你的床啊，應該 係 我唔係我諗，如果佢咪睇到個尾係呆呆地咯， 個尾就太冇啦。我覺得佢夾硬想拍續集，然後改整咗 呢套嘢，冇可能拍咗續集啦。我覺得佢應該淨係諗 續集啊， 有啊 有。 真係有㗎， 好收得啊！續集啦， 收得 係啊，美國收得啊。 咩戲話 ？It Follows 啊， 佢可以點拍續集啊？呢套嘢 講個前傳咯，講個初衷咯，點嚟嗰只嘢 嚇咁樣啊？即係拍前傳到翻， 好似個精子嗰啲第二集咁樣講翻點嚟咯， 千幾萬啫喎，叫收得㗎啦， 係美國收得。 哇，幫佢 budget 咧係兩球嘅啫， 美國收得㗎。係 咁啊，唔係因為我覺得佢。我覺得佢係諗到條橋，但係唔知點收，所以就咁樣 open end 咁咯，算 open end 啦。 佢嘅講法係佢已經有個故仔，但係佢可能因為 即係點啊？有個世界觀可以拍 Star Wars 十集咁樣噶啦。 啊！屌嗰套咩 REC 嗰套都拍撚咗三四集啦， 四集啊！ 好似去到第四集已經亂鳩嚟啦。 係啊， 係咁咯。我就唔推荐睇啊。 係咩，我觉得幾好睇，拍得好，影到啲攝影好靚喎。 唔係啊，我 覺得地好認真呢啲咁嘅鳩片嘅攝影呢，好撚好 indie 啊。即係唔係呢 ?B 片囉。 B 片同 indie 係兩樣嘢嚟㗎。係。佢個攝影係好有講究㗎呢套戲。 Really? 係啊。係 啊。 同埋佢啲鬼唔係而家嗰啲咿咿呱呱鬼啦。 我唔係啊，我一開始 似以前嗰啲戲嗰啲行得好慢嗰啲。 我一開始我以為呢套戲呢最終係講其實冇鬼嘅。 大陸就會。 咩話 大陸啲戲就會。 因為 佢冇講佢隻係咪鬼呀、啊、 一定係鬼啦。唔係佢去到尾你睇佢咁樣拍拍點會唔係鬼呀、啊、 嗯。 係囉。就係咁啦。 有套最終唔係鬼嘅私營女蛇我好鍾意。 哦 ，Cabin in the 咩 Cabin in the Wood 咩 Cabin in the Wood 啊 ，Cabin in the 系啊系 系嗰度，喂嗰度我正嘅喎， 系咩？我一般般， 我中意个尾 啊， 乱鸠嚟啊， 唔知系咪又跳个结界咁样嘅嘢啊？唔系唔知嗰套啊， 唔系 有个位喺个山崖度又跳过去啊？定 哦跳过去就会死咯，系啊系啊， 跳过去会有个会 戒咗你， 好似 天网。 个个写失 game 人阿 Jennifer Lawrence 嗰个叫咩啊？亨格 games 咁样噶嘛？ 哦，系系， 有个网喺度一跌跳唔到过去就跌 Q 咗落个山崖嗰度啊嘛。哦，系咯，嗰度我都中意，继续啊。 嗯， 系 我睇你都系 B 级片嘅 fans， 同我一样。 B 级片 专系中意啲沟，唔系沟片，沟片，沟再加 B， 以前好 hit 噶有一排。 咁邊就會其實都唔係好 B， 唔係佢係扮 B 片囉，我覺得係。 係呀係呀，我就唔鍾意佢呢種唔撚坦白嘅感覺。 咁 係真 B 片呀。 係呀。點呢 嗱咁嗰套啊呢個戀上 粗 巴 巴。 粗巴巴咁佢呢就個故事又好簡單嘅啫。就係講60年代啊美國啊波士頓啊咁一對男女。咁、那個男嘅呢就係即係佢哋結婚啦，白男人同黑女人結婚啦，佢生咗兩個細路。咁、那個男嗰個係有躁狂症嘅，咁就講佢因為躁狂症呢試過發作呀，跟住就類似就可能有啲社會福利嗰啲就判佢唔可以再同啲仔女一齊做細路一齊住啦。咁跟住講佢多年後慢慢成長呀，佢個阿媽一個喺照顧佢哋又好辛苦，即係佢哋有 keep 住有 contact 嘅，但係即係佢病情有變差有變好，到到後尾自己住中途宿舍，即係開始穩定翻嘅時候啊，咁佢阿媽咧就因為要去第二度啲讀書，咁就想揾佢幫佢頂一頂一年，咁就係喺佢一年裏面咧，同啲嗰兩個女點樣相處啊，佢個人點樣變化咁樣嘅。咁就都好大路嘅，都係 happy ending 嘢咁啊，都寫得幾細緻嘅。咁有趣嘅就係呢個男主角呢，即係嗰、那個咩呀 ,Hook 啊，嗰、那個人啊 ,Mark 咩呀 ,Hook 大隻佬啊、 哦、 綠色巨人啊， 即係怕咩呢咩 ,Mark Ruffalo, 係呀係呀，即係 Shuttle Island 嗰、那個啊，咁佢去做嘅，咁呢套戲佢自己都係好似有份做，即係啲可能有份投資定係 producer 咁之類之類，可能啲 project 佢都有份去搞嘅。咁呢個角色就似係專登搵返佢自己做啦，咁都係一個躁狂嘅人㗎嘛。咁佢裏面都經常都著綠色衫，佢都有笑自己我一個綠色嘅黐線佬啊，咁即係都與大相關咁樣啦 ,D-Bud 都著咗綠色衫。咁就唔係啲咩好勁嘅戲啦，又冇咩話新。 我想買喺邊度睇 㗎？星影會囉咁樣。 咁就見唔到有。 馬路會有啊。 係 有㗎。 有。 咁即係唔係一套點樣極偉點樣偉大作品，又唔係一部小品嚟嘅。咁喺近來啲戲呢全部食埋啲食得多垃圾嘅，係都食下啲小品嘢啦。 真係唔覺有做，落咗好耐，落咗畫㗎啦。 咩呀？今日晏晝睇嘅。 你咁我嗰一次到底叫咩名 ？Infinitely Polar Bear。 係呀、 啊。哦。 六月尾上畫㗎啦。 咁啊，其實咧睇呢啲美國人呢啲戲咧，有幾套戲都感覺好似啊呢、這個前幾年有一套咧，都係好似都係佢做有份做嘅，有一套咧The Kids Are All Right 咧，唔知有冇睇啊？即係講一 pair 女嘅 lesbian 人，嗰、那個仔即係收養，各自有自己嘅仔女，然後兩個女 lesbian 人住埋一齊嗰啲。咁佢哋呢啲戲啊，Boyhood 嗰類啦，其實最好睇係睇佢哋點樣寫咧，嗰啲大人同細路仔嗰個溝通嗰個對白啊。嗱，我唔知道我唔係真係住過外國啦，我唔知佢哋係啲戲寫得靚咗，定係佢哋啲人真係可以有呢種水平嘅溝通啦。咁當然睇到就好羨慕啦，即係覺得唉，自己同啲細路可以有呢個程度嘅溝通，真係非常之好。 你講嘢好直接嗰種， 直接啲嚟口， 即係唔係好愛惜嗰種嗰類， 即係佢 唔係好管嗰類， 佢會表達自己嗰個感受好清楚。好準確，咁同埋亦都係 caring 嘅，即係唔佢會嬲你，但係佢都知道你都好辛苦，因為佢講佢係會有時忍唔住會發脾氣啊。咁即係呢啲嘢，我覺得佢當然佢亦都係套 正能量嘅电影嚟嘅，乜都系好嘅咧。啲嘢 我怀疑又系因为西方社会又教会系一个好重要嘅点讲啊？一个社区组织啊，其实喺里边学咗好多呢啲表达呢啲嘢或者解决呢啲嘢嘅方法啊嘛，唔系收埋一间屋里头噶嘛。 嗯， 咁咪即系俾我哋中国人较为。你見到直接啲囉， 中國人就一定係、 中國人係即係臭屎密冚，屋企嘅人俾人知， 即係嘥好多能源喺啲唔適合嘅位嗰度、 管教嘛，管教為咗唔好成家人即係柒咋嘛，嗰、種 咁佢裏面呢有一啲人物設定我覺得幾有趣，咁就係佢講呢個男嘅會係即係佢係一個佢整套戲裏面做出嚟都好躁狂啊，或者容易衝動，但係當然都爱锡嗰啲细路咁样，咁但系佢加咗啲 background 俾佢好得意，佢就话佢屋企系一个贵族嚟嘅，咁啊佢亦都系即系对似啲 outranger 贵族里边嘅 outranger 走咗出嚟咁样嘅一个人，咁佢加呢啲嘢就令到佢好似同其他同差唔多嘅戏啊有啲唔同，咁佢里边有讲佢个贵族，即系啲人。话佢类似话唔做嘢，咁佢话屌我阿妈个辈都系唔做嘢噶啦，咁啊即系会有呢啲咁嘅讲法啊，咁啊加上佢里边有一啲对比，因为佢嗰个太太系黑人，咁佢话佢都即系改讲六十年代，你白人穷系表示你好独特，但系黑人穷系表示你抵人死，即系佢会有呢啲即系黑白都会有少少讲。 又话 based on the true story 嗰啲咁嘅嘢， 咁我唔知喎。 based on true story。 咁啊，大家都推介嘅，近来嗰啲戏真系大啖肉得滞啦，顶唔顺就睇下呢啲，消化不良啊，冇咁容易，系嘛？啊，都推介啦。阿 D 伯有冇睇戏 ？D 伯 冇啊，完全冇睇。 阿 Ken 有冇睇戏啊？ 我仔等睇紧 Millions 啊。 系咪你嗰啲 T5 嗰啲，你有冇去睇噶咧？ 哦，冇，哦冇啊，都 冇兴趣。 我睇嗰个 Skynet， 即系。我都唔知係第三集定第四集，應該係第四集呢，都係喺明珠台嗰啲地方睇㗎。 即係 Batman 打 Skynet 㗎嘛。 有打 Skynet 嘅咩？ 唔係呀，講個僆仔走到最尾呢，就以為啟動唔到個核爆嘅，結果呢就周圍射飛彈，咁跟住都係最終跟住 Skynet 呢就出現咗啦，就橫空出世咁樣。 嗰套咪即係 Batman 打 Skynet 呀？ 點解叫 Batman 打 Skynet？ 而係阿 Christian Bale， 係 啊， 我 check 翻先， 即係2018嗰套啊嘛。 而家佢有乜嘢戲做都係 Batman， 係啊係啊係係，係 咯 係 啊。哇！但係嗰套睇個頭已經唔係好想睇喎。 嗰套係唔係根本唔係 電 視嗰啲橋嚟， 但係佢用咗嗰個古仔㗎， 係用咗啊。 咁 佢係話要 ensure 佢老豆可以唔會死啊嘛。 因為太早嘅未來戰士已經係我中學。哇！真係阿洛舒華辛力啤嗰啲年代真係 其實主要問題 係睇咗好耐，已經唔記得咗。 唔係唔記得還你都可以仲可以睇一睇下，記得因為我近期先睇翻一二三集啊嘛。 一二好好睇咧， 一二好好多係啊， 一二 OK 嘅。問題你睇你近期睇完一二三集，你諗住一次我睇埋第四集，你就淨係睇個頭， 真 係要嚟個一分鐘影評，真係覺得喂唔係嗰啲嘢。 夠真 係嗰時一我睇到好驚訝，忽然之間都係。打大嘅人諗咩條炸波，我即刻嘩喺會院喺戲院啲眼都突埋，點解會咁樣又好尷尬 咗 細個 明珠台 cut 曬應該。 應該都係係呀。 冇睇戲。 睇戲院有出咩呢啲 嘢。有炸波㗎。係 呀。 係呀。嗰陣時冇三級制㗎嘛，兒童不宜觀看㗎嘛。 我有呢個線喎，可能我睇都係 cut 咗。突然想賴即係好似話唔係好似話因為台灣呢Minion 呢是要唔知六歲以下不准入場觀看， 因為太白痴嘛，啲僆仔點呀， 好似話有即係有呢個偷竊嘅行為。 喔、 哦、可以咁樣禁 㗎，早竊嘅行為18歲以上不准觀看。 話好似係唔知係亞洲定全球唯一一個地方唔係任何年齡可以觀看㗎。 其實嗰啲呢啲卡通片我都有一類呢，好鬼笨柒嗰啲撞嚟撞去我都唔鍾意俾啲細路仔睇。 Thomas 呢 Thomas 真系冇，真系冇睇过。 你一讲我即刻谂起 Thomas 冇再撞去，边个话再撞去？人哋几捻慢都不知几节。 佢唔系话会 追火车嘛？ 唔系我讲卡式嗰啲，你唔好讲而家新嗰啲，我唔识啊。以前泥胶嗰啲 ，stop motion 嗰啲。 依家嚟紧都有套新嘅相噶。 系咩？ 系啊。 你想睇啊？ 咁啊，细路仔睇。 边我哋入去睇做直播？ 又唔可以，你又唔可以用你咁嘅角度去话唔啱去睇。 唔系啊，有啲好鬼无聊嗰啲。 托马士小火车之索多岛迷失宝座，哇， 劲喎！ 会睇 好似天天咁啊，睇紧 会睇 Nicholas Cage 嗰套 track 嗰套惊天夺宝啊，系咪啊？National Treasure 喂，咪成日有嗰啲咧，外国啲网站话 Nicholas Cage 如果做咩角色 key 嘅个样落嚟嘅，Thomas 有冇只 key 嘅？ 不死喎，真系有，之前都濑过嘢， 你睇过啊？你戏院睇过啊？ 上次咪讲过咯，系啊， 得唔得啊？有冇人心啊？睇唔睇到 咩啊？你所有 Thomas 都系灰色嗰块面咯，一个大镜头。 佢呢集系讲阿 Thomas 会同啲 friend 咧系 集集都系咁样， 同呢个迷你小火车 Rex 啊、Mike 啊、 Percy 啊，同埋又会系喺一齐兴建新嘅铁路、啊， 系 起高铁、啊， 系吓咁啊！哦，佢哋话会。在新铁路上行走时未有留意有危险告示，结果呢堕进裂缝的地洞，喂真的、 哎、 真的最尾跌了个街，他竟然发现传说中的海盗船，好有新意、哦、在个火车出轨之后撞到海盗船，是还有同水手和帆船结伴，是在这个索多岛展开紧张刺激的寻宝之旅， 嗯、 听完系咪好想睇？ 好想睇， 佢有 LEGO 卖噶，跟住 冇 LEGO 啊！ 阿北总唔好拉低呢个电影接拍嘅质素啦。 唔系、啊，有兴趣睇、啊， 我睇啊睇、啊 哦， 我哋请我陪你 咩啊？ 你请我陪你睇， 你俾钱我陪你睇， 你我俾钱你请我系嘛？ 啊，有兴趣啊，兴趣 真 系好。 睇咗又做兄弟啊，结拜啊嘛又要 吓咁样噶，系啊，喂，今晚差唔多 先啦，声都沙埋， 系啊，下个礼拜五再见。 再屌马高系嘛？ 再屌啊，系唔系屌鬼而家系嘛？系咁先啦，拜拜， 拜拜， 煞有介事，论尽 I T， 逢星期五晚上9至11。